神的话语啊，我就不多介绍。熊立兄很年轻的时候就奉献给主，现在年纪也不大， 年纪大了， 也在小群这样的一个宗派里面牧养很久的时间。我们中间有好些家庭是他们牧养的，所以他最近来到带一些家庭来到我们教会，给我和师母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追求生命，不但在话语上追求，也在生命中间活出来。所以我们很欢迎他今天在我们中间来传递神自己的话语。 谢谢啊，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啊，我们自己怎么认识主，还有跟随主的经历哈。我想我们看看这个纲要，就是说你要认识这位基督啊，这个读圣经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啊，这个主耶稣跟我们说，他说你们查考这个圣经啊，就是说这些犹太人查考，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他说这个圣经就是给我做见证的，但是你们这些啊，他是指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啊，你们查考圣经，但是你们不肯到我来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啊，这本圣经我们要认识这位主啊，你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但是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光要好好的读圣经，你还要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啊。那我们从这个圣经本身来看，为什么说圣经是见证这位基督的呢？圣经是把这位基督让我们看见的呢？这个圣经中太多的例子，我可以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就是说你读到那个旧约里面呢、啊，当我读到创世纪中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觉，这怎么跟主耶稣的故事那么的像？你看约瑟啊，他是雅各，他是他所最爱的一个儿子，所以他的那个兄弟都嫉妒他，因为他的爸爸雅各就是最爱这个约瑟跟便雅悯，因为约瑟是他老年的时候生的，老年得子，我们知道都很爱这个孩子啊。所以啊，他的兄弟就嫉妒他。有一次他那个他兄弟去放羊，雅各就担心他们，就差遣约瑟去看他的兄弟，结果他们兄弟们本来就想把他杀掉了。后来呢，那个犹大，他们其中一个兄弟犹大说，我们不可以把他杀掉，我们就把他丢在坑里面嘛，啊，让他死活他自己去决定，他是我们的兄弟。后来啊，就被那个以实玛利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去的，啊，所以我们主耶稣也是一样，他结果你知道，在地上最恨他的人，后来杀害他的人是犹太人，主耶稣也是犹太人啊，是他这个跟他同样国家的人来杀害他，哎，结果约瑟他们以为那个雅各后来以为约瑟死掉了，结果约瑟就是后来被卖到埃及，被卖到埃及，后来又被那个陷害以后他就坐到监牢里面去了。但是监牢里面后来啊，因为法老他有一些梦他没有办法解释，后来就是约瑟把他这个梦解出来了啊，这个法老就很高兴，认为他有神的同在，后来就叫他做了这个整个埃及国的宰相。所以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好像在地上他被他的兄弟这些犹太人啊，在那里逼迫他，他自己同族的人呢、啊、在那里羞辱他，但是好像他就甚至把他钉了十字架，十字架是那时候一个最羞辱的刑罚，你看钉在十字架几个钟头，血是一滴一滴的流啊啊。所以我读那个诗篇很有感觉，主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的受苦啊，诗篇二十二篇他很清楚的描写出来，他说我的精力枯干了、啊，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好、啊，你看他那个精力，因为他血一滴流出来，他这个身体好像就干掉了，很干渴、啊，所以后来他主耶稣才说我渴了，你看血一滴流，骨头都脱节了，啊、他是那是非常的痛苦的一种刑罚，但是主耶稣没有罪啊，他就是因为他们就控告他说很多谎话，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说。后来那个大祭司就说，我指着这个神起誓，你是神的儿子不是？那他指着神起誓，主耶稣不能不回答，他主耶稣说你说的是、啊、他说他当然他就是神的儿子，是神差遣他到地上来的，那结果这样子他们就把他钉十字架了。所以啊，你看约瑟也是一样，他没有犯什么罪，就是人家陷害他，就结果他被抓到监牢里去，后来感谢主监牢里他被释放出来了，结果他还做了埃及地的宰相 哦，那个雅各本来很伤心啊，因为他的那个他的儿子后来回来跟他说啊，他好像被野兽吞吃了，雅各就好伤心哦。但是不晓得约瑟他结果做了哎全埃及地的宰相，照样啊，我们这个主他被钉十字架，哦，好像是不是就结束了？在一般人呢，啊，你死了就结束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啊，圣经说他死了第三天他复活了，复活了，而且他啊，就他今天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你看复活以后啊，他成了这个君王了，就像他这个约瑟做了那个全埃及地的宰相，而且那时候后来他们全地都缺少粮食啊。只有那时候约瑟他把粮食存起来，所以全地啊，都要到约瑟这里来，他们没有粮食到约瑟这里来买粮食。这样我就感觉这个就是主耶稣复活法。你看主耶稣也是，他也是被陷害，但是他复活了，感谢主，他升天了，啊，他坐在宝座上，他成为君王了，啊，这真的管理全地的君王。所以只有他在他这里有粮食啊，我有时候读一下一些新闻，我很有感慨。现在哈，啊，你观察这个很多的国家啊，他们选的这个领袖总统啊，都不是那个传统的。我们以为传统的啊，做什么州长啊、参议员，就都是一些他们说，我看新闻说非典型的政客，意思说你想不到这些人会出来，而且既然当选的那些什么传统的，啊，都不受欢迎，这就表示什么？很多人他的心里面呢，啊，他是不满意的。啊，他对这个领袖不满意，他对他的生活不满意，他是饥渴的。那饥渴怎么办呢？我觉得，啊，真正的答案就是你要找到这位主，因为他才是这个真正的君王。这个世界整个的局势啊，是在他的掌控之下。啊，你找到的领袖啊，也不一定就可靠啊。啊，我看到有的新闻很有意思，他说啊，哎，两个竞选人都不好，只是其中我们只能选一个其中啊，比较不好的啊。所以真正的领袖他是很难找的，好的领袖。但是呢，我们主耶稣他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救恩的元帅，他是我们真正最好的这个带领我们的领袖啊，他还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好，所以我举这个圣经中你看到很多的旧约里的人物，他都是预表基督，而且甚至非常奇妙的，在那个以赛亚书啊，我读查考了一下，他是在主前760年到698年，就是差不多在主耶稣降生前700年就写了这个以赛亚书。结果在以赛亚他里面有一些很稀奇的，他预言说，在以赛亚7章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以马内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但是玛利亚是个童女啊，是童女怀孕，他跟约瑟还没有在一起就怀孕了。所以人，但是那个是后来是这个天使跟他说，你说怀的孕是从圣灵怀孕的。所以你看这以赛亚他先知怎么就知道呢？所以啊，圣经的确是神啊启示给以赛亚，啊，叫他把这个预言写出来。在以赛亚书就说这个预言主耶稣是从童女怀孕生子的，而且他到地上来他是就是把神带给人，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在以赛亚书53章他就预言到，哎，我读圣经觉得非常稀奇，怎么把700年前的事情他就遇到。他就讲到我们的主像羊羔啊，被牵杀到宰杀之地，他也是默默的无声啊，然后呢说他跟罪犯同列。你看主耶稣死的时候啊，是跟这个罪犯一起钉十字架的啊，说他跟财主同葬。后来主耶稣他这个被埋葬的时候是跟财主约瑟他们一起埋葬的。哎，这个怎么那时候就预言出来哈，啊？他那时候像羊羔被切杀到宰杀之地啊，他也是受苦的时候他都不出声音啊。然后呢，这些你看这个以赛亚那时候就把主耶稣的事情，几百年前他就已经预言到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定死啊，被定十字架。这的确是神的话，几百年前他怎么知道呢？那的确是神启示给他的。然后后面我们再看到连以赛亚书53章他也讲到，他 这是我们讲的。我们还看到诗篇，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家都会背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多好啊！啊，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那篇诗篇，我们每次背一背都觉得好甜美啊。主真是与我们同在啊！啊，虽然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主的杖、主的竿都安慰我们，你看这个话多甜美。但是你要知道，诗篇的前一篇，诗篇二十二篇啊，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定死，他就预言大卫那时候是主耶稣在降生前一千年左右的一个人啊，一个君王。我们知道他写的很多诗篇啊，也是预言到这位主。他是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读那一段诗篇，你很有感觉的。啊，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个经节，他预言到主耶稣的定死节，他说啊，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啊，我的筋力枯干，如同瓦片。他说他们用枪砸了我的手，我的脚。主耶稣的确定十字架的时候，他口渴，然后兵丁啊，你看用枪去砸他的手跟他的脚，啊，可是诗篇二十二篇他都预言出来了，而且主耶稣在定十字架后面三个石头，他六个钟头。后面三个石头说，他说是这个天地都黑暗了，就是那时候连神也离弃他。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主耶稣最伤痛的时候。他不光是被人弃绝，连神也弃绝他。为什么呢？他就是因为要担当我们的罪啊，我们整个人类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所以他那时候忍受这样的痛苦。你看诗篇二十二篇，就大卫他就能够在灵里面说出这样的话，就是神给他的启示，神给他看见这个启示到这位救主的降生受苦。哦，那最近我陪这个我另外我这是讲到旧约，讲到新约，新约里面有太多的例子。我这阵子我陪一个小组，我们追求希伯来书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希伯来书啊，他讲到这位基督啊在第一章他就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哦，他说啊，这个宇宙啊就是借着这位神的儿子神的话创造的，他也是借着他全能的话来托住这个万有。所以今天啊，这个我们主耶稣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他启示出来，而且这个宇宙是他托住的。我有时候想啊，真的你看这个宇宙那么奇妙，今天呢，啊，那么多几百个银河系，我前几天才读到一个新闻，他说这个行星就有1600亿个，那么大的宇宙，那么多的星球，怎么都不会撞在一起？好，这个星球怎么不撞到地球上？那我们就毁灭掉了。而且呢，太阳，地球离太阳较近一点，我们都热死了；冷一点，我们都冷死了。为什么造的那么有秩序？这些星球啊，运转啊都不会碰撞。是，的确，这个宇宙啊是借着我们的主创造的，也是他来托住的。那第二章啊，这是第一章讲到基督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章他就说他成为一个人，哦，他而且他后来说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主耶稣不是完全的吗？为什么他要受苦啊才得以完全呢？就是我后来想到，就是这段经济我再去祷告去思想的时候，就说主耶稣他必须经过人生的经历啊，他才能够了解我们，他是要做救主嘛，他是了解我们人生所有的痛苦。好，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看世界上的事也是一样，一个好的这个领袖啊，他是了解这个人民的痛苦的。我们说有的领袖是不食人间烟火，意思说他做的事他不了解老百姓的感觉，他就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这个老百姓就很受苦啊。我们古代一个皇帝我读历史就读到一个皇帝叫晋惠帝，你看老百姓饥荒都没有饭吃，他说怎么不吃肉，用肉做成饭就好，肉何不吃肉糜。当然他的智商不高，另一个也表示有一些皇帝他在皇宫里面他不跟老百姓接触，他不知道老百姓的痛苦。可是我们主耶稣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呢？他就是经历过这些人生的痛苦。我们不误会吗？他真是被误会，他是神的儿子，人家还逼迫他，他受苦，他受了各样的苦。而且你看他还是生长在，他出生是在马槽里，神的儿子会出生在马槽里，而且长大在拿撒勒，是在一个木匠的家里，他是这个穷人的家庭长大。所以我们很多人生的苦难，他都经历过了， 他都经历过啊，他就能够跟我们表同情啊，啊，我觉得很感谢主，啊，所以这就是说，你看他成为一个人啊，他所以我们人生，你所有经历的苦难，啊，你经历了很多各样的苦难，孩子的苦难，啊，婚姻的苦难，各式各样的苦难，主都能够表同情，因为他也经历过，他在世界上啊，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那这个是第二章，那第三章啊更好了。所以光是圣经太多的线，你就是光看希伯来书啊，我举一些例子。那希伯来书第三章，他讲到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啊，然后呢，他要把我们救到荣耀里去。你看多好啊！他圣经说，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你，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啊。这位主是救恩的元帅啊。多好啊，我们在世界上的人都希望找一个好的领袖，但是这最好的领袖就是我们的主，而且他能够，我们进到他面前，我们来亲近他时，他都能够拯救我们啊。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啊，你告诉人，人可能可以同情，但是他帮不了你忙，但是你告诉这位主的时候，你看主都可以给你同情，主后来都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啊。我觉得太多的事情啊，我们的经历都是这样子。然后呢，他还是这个是第三章讲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还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所以我们这基督徒人生很有盼望啊！我们将来啊，不是说像世人一样死了就算了，我们是要到荣耀里去的啊！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多好，我们有一位主在带领我们，他是我们的元帅啊！我们什么难处都可以告诉他，然后呢啊，然后呢，将来他还带我们到荣耀里去。你看这位主多好！而且第四章就说到，后面说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慈悲，因为他也经过人生，所以他能够同情我们；忠信，他又是向着神，而且他又解决了我们的罪，所以圣经才说我们靠着他可以进到神面前，因为靠着这个主做大祭司，大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去，哦，所以他就能够带我们亲近神。本来是我们人是有罪的，没有办法亲近神，但是他洗净我们的罪，他钉十字架就是洗净我们，然后他就带我们能够来亲近这位神。而且更奇妙的是，他说啊，这个希伯来书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那麦基洗德是什么意思呢？你这读创世纪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这个麦基洗德啊，他是当亚伯拉罕杀败这个诸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就带着饼和酒来供应他啊，来给他吃，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不光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了，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他给我们饼和酒啊，他会给我们很多的恩，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连续，给我们很多丰富的供应。你看我们的主多好。所以读这个啊，这是我稍微举一些例子。所以啊，我就觉得这个读圣经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读圣经里面啊，因为圣经就是把这位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看到这位主啊，你就被他吸引了。啊，我这个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它是很 romantic 的，因为这位主啊，真是对你是非常的吸引。圣经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像讲到那个莫大的玛利亚，曾经他身上有七个鬼被赶出来，但是呢在主耶稣死了以后啊，怎么样啊，那个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在约翰福音记载，他是第一个到坟墓那里去的而且在那里哭。他结果门徒们那时候还主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跟主最亲近的应该是第一个去啊，结果不是，是他第一个去。而且他们那时候犹太人的坟墓他是用石头把它挡住了，所以啊他一看到石头开了，这坟墓里面空了，主耶稣不见了。他那时候他也没有这个看见，主耶稣以前跟他们说他要是第三天复活，他们好像这个话他们也都不能够领会，所以他以为说能把这个主耶稣拿走了所以他马上就告诉彼得跟约翰这些门徒，彼得约翰都是主最爱的门徒啊。结果去那个坟墓一看，哎，这个裹头巾啊，头巾啊，跟这个裹身体的巾不在一起，主耶稣不见了。就这些门徒圣经记载什么，他们就回自己家里去了。但是圣经记载这个玛利亚就在那里哭 我写的这句话非常的感动，就是说玛利亚好像这个主耶稣不在了，他没有家了，这些门徒啊 还有家可以回啊，彼得约翰还可以回，他没有家了，而主耶稣不在，他的世界就空白了。他真是那么的爱主啊，所以他知识不是很有，他可能他也不知道主耶稣要复活了，但是呢你看主复活以后第一个向谁显现，就是向这个玛利亚显现。接着他看到天使他也没有感觉，我们看到天使哎呦怎么会天使会出现啊，会感觉非常的惊奇。天使跟他说玛利亚不要无哭，他马上说这个听到声音就说啊拉波就后来就听到主耶稣跟他说，一说话他就说拉波尼啊，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啊。所以他玛利亚主耶稣为什么第一个要向玛利亚显现呢，就是因为他那么爱主啊。门徒还可以回自己的家里去，虽然门徒啊彼得约翰这些也非常的爱主，但是他们还有自己的家。玛利亚好像主不在了，这个世界上啊对他就是一片空白，因为主耶稣占据了他的心啊。所以我就觉得，所以下面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不光看见这位基督啊，你要跟主要建立有一个亲近的生活。亲近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说读圣经有好几种，像我们现在有一个读经计划我觉得很好啊。你基督徒最少爱主的基督徒，你最好都把圣经至少要读过一遍啊。你要知道创世纪是讲什么，出埃及记摩西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民数记他们在旷野发生的事情啊，约书亚记怎么约书亚带他们进到迦南美地，所以这些圣经的事实你要至少读一遍，你就知道说每卷书大概是讲什么。但是呢我觉得这圣经有好种的几种的读法，这是一种好像就是读一遍，有的人就是专门去研究圣经，那也是一种读法，研究圣经的宗理。但是我觉得有一种读法是非常好的啊，也是我自己实行很多年，就是说啊你每天花一点时间啊你只要读几节圣经就好了，不要太多用这几节圣经怎么样，你去默想，去跟主祷告，每天花时间。当然最好的时间是清晨啊，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他清晨就到旷野去祷告。但是有的可能一早就要去上班不行，那你晚上下班也可以，就是你每天花一点时间与这位主有交通啊，我觉得那个是最甜美的啊，最甜美的，你就会被主所吸引，你会觉得这位主的宝贝啊。我就做一下我自己的见证。我在那个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结果到医院里面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出来。出了一个月，结果那个学校学习就跟不上人家了嘛，那只好休学一年，在家里面休学一年，没有事情，我就到公园去走一走，就看到人家在下象棋。那时候我也好奇，就去跟他们下。那时候年轻嘛，进步就很快啊，到后来他们很多年纪大的也下不过。结果到后来那个我在高一的时候就参加那个全省的比赛，跟很多大学生啊中学生都一起比，我就拿到第二名，因为那时候进步很快，反应也快，年轻啊。哎，可是下象棋它有一个点哦，虽然拿到那个亚军，哎，我父亲都好高兴，哎呦说你他下得那么好，他很多同事来下都下不过。因为我都是跟一些等于是专家的在下，可是下棋那时候我在台湾，他们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你下棋下得好啊，他像不像中国有那个职业歧视的制度啊？下棋下得好的话，你专心去下棋，将来生活有保障，他们这个下棋他会有奖金有收入，台湾没有啊，他你这个下棋将来这个一个职业也没有保障。而且那时候我们要考大学，我们那个年代大学也少，考大学竞争很激烈的。上了高中啊，大家到高三都很紧张，一年都好好在读书。我那时候下棋你要知道花很多的时间的啊，而且一下一棋啊它会上瘾的。我好像那时候不下就不下好像就觉得缺什么东西，每天就一定要下，一下就几个钟头。那几个钟头我那时候读那个高中是那时候我们那个市里面最好的一个高中啊，那个学生都是很聪明很用功的，这功课就不好，因为花太多时间去下棋的啊。我也很苦恼，你一个下棋太多，本来我就开过刀，身体也不好，哎呀，所以那时候很苦恼。我想下棋不要那么霸占，我好像也脱不掉。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孩子玩电动游戏，我懂那个感觉，好像他会有一个瘾在那里，哎，你也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这很稀奇的事情，有一个 另外一个跟我下象棋的朋友，他约我去听福音，我很稀奇，他下象棋怎么会约我听福音？这真的有神的主宰，一起听福音啊！哎，奇怪，我一唱那些诗歌啊，一听到那个传道人讲道，哎，你们就很感动。哎呀，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这个主很好，那么宝贝。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就改了。以前是每天下象棋，后来我就改成每天早上就起来读圣经啊，起来祷告。然后甚至那时候才高中学生啊，那个我们那时候那个传道人啊，牧师啊，他传道人他看我很有希望，他带着我去，我们那时候是骑脚踏车，带着这骑着自行车啊，去看望这个圣徒啊，去看望弟兄姊妹。所以我那时候生活整个改了，改的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主太宝贝了。哎呀，我那么多年脱不掉的那个象棋瘾啊，每天要花几个小时下去，一下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就脱落了，啊，就像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当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很珍贵的宝石，为什么说我们要认识基督呢？你看到一个很无价的宝石，就像这个英国女王皇冠上的宝石，你看那是无价之宝，对不对？假如你是一个让一个小孩子来看，哎，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只是很漂亮而已啊。但是你看让一个这个鉴赏宝石的专家来看，哇，这个是无价之宝。不是还要几千万的美金的才能够买到。这样你当你为什么你要来认识这位主呢？当你啊看到他的宝贝的时候啊，哎，你就觉得世界上的事情不再能够吸引你的啊。这也是啊，我觉得很多人啊为什么放下他们的前途啊，他不是说这个世界不可爱，那时候也不是说象棋啊什么世界不可爱啊。我自己也是一个见证，就是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那时候我是到一个，我爸爸他是一个公务员高级的主管啊，所以他很希望我进到公家机关。那时候我们年轻，那时候那个时代人也很孝顺，我就听我的爸爸去考试，就考试就考到一个国营事业里面啊。我爸爸也很高兴，因为他是那个公务员的高级主管，他很多的同学朋友都是那时候公务员里面差不多都是做负责人跟高级主管的哈，他们，所以他说他觉得他关系也很好。那我一辈子这个公家机关国营事业，他待遇也好，也有福利，可以做到退休，我爸觉得这个有什么，这个是最好的安排了。但是我那时候一边在工作啊，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哎，主给我一个渴慕，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那年轻啊，我的生活也是这样子，白天是上班，下班以后因为年轻很有心啊，教会那时候教会就安排我在那边服侍教会，所以晚上也很忙，晚上就常常要聚会啊，要去看望圣徒，要去传福音，他们很多事。可是我就有一个渴慕，我就觉得说这个圣经那么丰富啊，我又上班又去服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研读圣经，我希望好好的研读圣经。结果那时候他们教会就有一年的训练，就专门来研究圣经的真理，好好读圣经。我那时候哎，我主又给我感动啊，我就把工作辞了去参加了那个。那我爸爸那时候他很不能接受，他说好好的工作你不做啊，你传道以后谁来养你啊？哎，感谢主，主养活我们啊。真的，所以真是那时候我就是，但是这是主给我一个吸引，为什么呢？哈，就是哎，觉得这个圣经啊那么丰富，你看像刚刚我们讲的，你所以我就觉得读圣经太好了，而且是这种读法，就觉得主那么宝贝。你读圣经啊，是一种是去研读真理，但是另外一种你需要一种就是什么，每天你花一段时间，长短都可以，好好的就读几节圣经就好了。好，我现在是跟他们区里面，我们两个礼拜才读一章圣经，所以一章才十几节嘛，每天读几节就好了。可是这几节圣经你就可以默想，你在主面前祷告，哎，我觉得这是最滋润的，这给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好多的激励啊。啊，你默想这些经节，你看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啊，凡进到他面前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好，他给我们连续给我们恩惠，多好啊，多给我们滋养啊。还有圣经上的这些事例，像浪子回头啊，都是很好的故事，当你非常的受激励，非常的受感动。所以啊，我觉得要培养这个习惯，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就几节圣经就好了，接着这几节圣经你好好的默想，跟主有交通啊，你整个生活会不一样。 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它是有两面的，一个叫做团体的，但是也有个人，这面要注意、哦、就像一棵树啊，它我们看到它的花，看它的叶子，它结果，对不对？树叶有结果，但是基督徒生活好像就是你有这个团体的一面，就像好像你看到开花结果，我们啊，大家做义卖、做食物啊，来聚会啊，传福音啊，这些都是那个开花结果的一面。但是这个树它要长得好，它还有根呢，它根越深的话，这个树你看它越长得越高大越好。我们基督徒的根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你每天你自己要亲近主。所以约翰一书他告诉我们，他就是神就是光啊，在他毫无黑暗啊。所以这是就是说，你亲近主的时候，神就光照你啊，你就摸着神的爱啊，摸着这位主的宝贝，你有光也会光照你的罪，你就跟主认罪就好了。因为主耶稣的血洗净了罪了嘛，我们人有时候有犯罪软弱，然后这个光里面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得滋养，圣经的话就会给你很多的宝足啊，你只有几节的经节啊，我觉得常常几节经节就是很影响我生活，我生活中就会想到这些经节啊，想到主啊，你是人，你真的体恤我们，你又是救恩的元帅啊，我们人生很有盼望。所以基督徒在你读了圣经，你认识主，人生整个不一样，不像很多人悲观还得忧郁症，你很喜乐，你就知道将来主要带我们到荣耀里去啊，今世我们有什么苦难，他都可以到他面前啊，他能够拯救到底，他给我们恩恤，给我们怜悯，给我们恩典啊、哦！所以这是一面你要建立一个亲近主，每天花一点时间亲近主的生活。然后第二面我们讲到说，这个经历基督啊、哦，这是第一面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啊，你就是要看到另一点，因为主耶稣定死复活升天以后啊，圣经说他成为赐生命的灵。然后你一信主以后，你接受主以后，最大一个改变是什么？主耶稣进到你的灵里做你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二告诉我。保罗就说啊，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看到这一点啊，你整个生活会不一样。今天活着不是你活，是主在你里面活，多好，是不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所以呢，基督在里面活着啊。所以保罗他在这个教训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所以他我们刚读的经节，他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就是他贫穷的生活也可以过，富足的生活也可以过。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在生活，因为基督活在你里面啊，你就都能够过所有的什么样的生活，你都能够过的，哈，你卑贱也，你贫穷的时候你也能过，你富足也能过，贫穷的时候你也感谢神，不会像一般世人一贫穷啊就在那抱怨，希望怎么样发财啊、哦，那很多人世界上的人他一富足啊就是要买什么名牌的皮包，但我们基督徒整个不一样，因为你主在你里面。你贫穷的时候主给你加给你一点，你不会抱怨，你反而会依靠主。你富足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浪费啊，什么买什么名包，你会纪念到圣经跟我们说到很多的宣教士，我们需要纪念。我们有富足的时候，马太福音教导我们财宝要存在天上，你可以帮助那些宣教士，你可以帮助多少的人啊。我们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饥饿在贫穷里，我们生活很富足啊，我们就可以纪念这些贫穷的人、哦、所以你整个你的基督生活整个改变了，你很喜的，因为你主在里面加给你力量，你就过着一个什么主在里面天天啊，你天常常跟主有交通，很喜的 啊所以啊，我读到一个那个有个叫 George Cotton 的故事我很感动。他是93岁啊，尼托森弟兄他是在他去那个时候去访问欧洲，他已经93岁了，他是写那个旧知的这本书哈，旧知的他93岁，尼弟兄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已经很衰弱了，也不能够讲什么话，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兄啊，你知道主我不能没有主，主也不能没有我，多好啊！他年纪那么大，他一生侍奉主，他不光是在那热心告诉人得救了，在那里讲到，他跟主那么亲近，他知道他不能没有主。他知道主也不能够没有他，啊！但愿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被主的爱吸引。这个圣经中的那个旧约的歌雅歌啊，叫做歌中的歌，就是讲到这个苏拉密米跟所罗门的爱情。他就讲预表我们跟主之间应该像一个，所以我们今天诗歌说的，他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也是我们最知心的伴侣。好，我们跟主之间要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好，你就被主吸引，你看。 他主不能没有他，我也不能没有主，你跟主那么亲密哦，就像我们看到一些年纪大的夫妻啊，啊，这个老先生也离不开这个老太太，老太太也离不开老先生，就是他们相处了一辈子啊，彼此已经太亲密，都离不开了。我们但愿我们跟主也是一直那么亲密啊，哎呀，你觉得你整个人生不一样，你什么环境都能过。然后啊，可是后面我还讲到一点，你不光是这样子什么环境都能过，你还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呢、啊，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呢、啊，你只要真正的跟随主，苦难就到你身上来了，也不是说你挑选的啊。就像我那时候一说我要传道，我爸说，傅金忠说你好好上班嘛，你那个别的时间周末晚上你去传道，我不反对，为什么要把工作辞掉？但是那时候是主带领我，我虽然很孝顺我的父母，我还是要听主的啊。主带领我说你要好好去服侍主，所以就是说，但是这样子苦难就来了。我父亲有一阵子相当对我不谅解，见到都没有好话的。哎，但是呢，我觉得很感谢主啊，主的恩典够我用啊。所以你真正跟随主的时候，主耶稣都说了嘛，他说他主耶稣他因着摆在那个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着十字架的宝座，他才真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主耶稣带领我们的路啊，他是让我们在经过苦难，但是苦难里面呢，你是享受恩典。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不是那种消极的，哎呀我要忍受这个环境。我们基督徒遇到的不是说你消极去忍受，哎呀不是的，因为你知道这个患难中啊，你可以支取主的恩典，你到主面前来，你就觉得主的宝贝啊，主的甜美啊。到后来啊，你看到我这太多的事情啊，神所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想的。最近我一生中经过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传道人牧师啊，哎，我跟他们彼此有交通，都发现到都有一段蛮艰苦的日子。但是在这个艰苦里面，哎，怎么觉得这些传道人牧师都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些苦难里面呢、啊，你经历到主啊，你经历到主，就像保罗说，他说我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但是他说主就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不在这个难处里面，你怎么会去依靠主呢？你怎么经历到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呢？所以患难呢，在圣经里面它是恩典的化身，叫我们经历到主的能力，经历到主的保守，经历到主的慈爱，经历到主的恩典。哦，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和主同受苦难呢、啊，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后面我就举一个例子，你看旧约的圣经希伯来书，民数记很好，他就讲到他们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美地，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地，进到迦南美地。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啊，他们就派那个探子去。哦，那其中也有加勒跟约书亚，那些十个探，十二个人去，那十个他们走了40天，那十个探子都说，一看，哎呀，那地的那个城墙那么高，那个人那么高大，就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些打篮球的这些明星，哇，都长得那么高大，我们跟他比起来都好矮小。他说我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我们去那一定被他们吃掉了。但是加勒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所以加勒他40岁那时候他去探迦南美地，他85岁后来他真的跟耶稣亚进到迦南地征服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那时候那么强壮，我现在还是那么强壮。一个85岁的老人，我们很多老人都要拿拐杖了，对不对？可能耳朵也不好了，但是他还是很强的。为什么呢？他就是啊，他怕难处，他不看那个城墙高大，他也不看那个人的高大，他不看那些难处，他知道神说要把他们带出埃及，要进到迦南美地，他就相信神，而且神与他们同在嘛，神是他们的元帅，对不对？神又应许带到迦南美地，就是他信靠神。所以啊，那些啊发怨言的了以色列人，哎呀，城墙又高大，我们不要是只看难处，看难处，我们的心啊，就是要这些以色列人就会发怨言，哎呀，难处啊，我没有办法，这个山那么高啊。但是你看到主。 主是我们救援的元帅，主要带我们见到迦南美地。你依靠主的时候，你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迦南就变得那么勇敢，对不对？那些以色列人都反对他们，甚至要石头打死他，但是你看他那么勇敢，那么豪迈啊！不要怕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慈母。所以一个真正经过苦难基督，他是怎么？他经历主，他是喜乐的，他是豪迈的，而且他培养出一种坚韧的性格，他就不会被这些难处打倒。反正就像主要轻判行动，经过苦难反而是我们更多经历主。而且很多人，你爱主侍奉主人，你经历苦难呢、啊，你才能够对弟兄姊妹表同情、啊、要不然传道不是说你光讲解圣经啊，有时候我感觉讲解圣经还容易，但是去服侍人啊，你自己不是有很多的经历，你没有办法体恤的，你不能体恤人，主耶稣都能体恤的，你不体恤的，你怎么服侍啊？圣经说你要与哀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所以有我们主给我们很多的经历啊，当弟兄姊妹在苦难里面的时候，遇到事情我们就能够表同情，哦，我们就有同样的感觉，因为你也经过这些事，你就能够为他祷告，你就能够在爱里面给他关心啊，陪他一起来祷告，来仰望主。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难处，我们不要怕，难处是我们的食物，遇到难处我们就来经历主，我们来依靠主的时候，我们会基督徒就会成长。所以基督徒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你不要说只做一个婴孩，礼拜天聚聚会听听道就好，你要追求啊，你要读圣经啊，你要花时间亲近主，你要在难处所有的环境中经历主，这样你就长大了啊。所以啊，保罗也是说，他虽然他那么丰富，他说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的奖。他知道前面有一个奖赏，所以他是竭力追求。但他我老年的时候，他那么多年，他已经圣经那么丰富，他还是一个竭力追求的人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真是愿意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经历基督，要让是什么环境里面连于这位主，在这个难处里面经历到。最后就是说这个主耶稣保罗讲了，他求这个难处离开他，他说因为身上有一根刺很难做，但是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学的关键。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不是人帮助你，是你到主面前的时候啊，经历到主啊，你太爱我了，你的恩典真的够我用的啊，我软弱的时候我经历到你是我的能力，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但愿主祝福我们，大家都做一个好好爱主、跟随主、追求主，好，然后经历主的人，叫我们在今世，我们也能够好好，不光是婴孩，好好的长大，啊，然后呢，我们在这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主有一天还会回来，我们能够跟主一起进到荣耀里去。啊，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恩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竭力追求的人啊！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宝贝哦，你的可爱哦，建立一个亲近你的生活，好好的享受你，好好的跟随你。我们这一生的带领道路都求你来带领，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